在桥中间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挤塞。咁另外咧都有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健康点止高钙低脂咁简单，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夏天唔只为大地带嚟雨水，仲为我哋带嚟汗水，好热啊！ 要喺炎热天气之下开工，点样可以预防中暑咧？ 要预防中暑，开工嘅时候应该要穿着一啲浅色、松身、通爽嘅衫。工地要采用适当嘅通风系统。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预防中暑即安健。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Tehwar ki aap sabko bahut bahut mubarakbad。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bridging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上个礼拜一个5岁嘅男童咧喺凌晨嘅时候被发现喺深水埗嘅汤房嗰度昏迷，咁啊送院之后咧系不治，咁佢身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伤痕嘅。咁男童嘅妈妈咧系一度情绪激动啦，企图轻生啦，咁系获救之后咧就系被捕嘅，以涉嫌谋杀被捕嘅。咁睇翻今次嘅事件咧，警方日前就话呢名死者啦，男童啦，喺今年1月咧都仍然有上面授课噶，咁去到第五波疫情起咧。幼稚園就改為網課，咁佢嘅媽媽咧就以個仔唔喺屋企等等嘅原因咧去做解釋咧係缺席嘅。去到之後可以恢復翻面授課啦，佢就話可能咧會轉校，咁就冇再翻學啦咁。學校喺呢啲情況究竟可以點樣跟進呢？根據現行嘅規定咧，若果學生係連續7日無故或者喺可疑情況之下缺席課堂咧，幼稚園係必須向教育局去通報嘅咁。不過實際運作上面有冇啲咩困難咧？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啊，大家。 早晨，黄翠玲。剛才提到这个情况，警方還有一些资料就说本身这个男仔被发现是生前是被发现有一个特殊学习需要，即是发展迟缓，亦都有情绪问题等等的。而他被捕的妈妈亦都说是有产后之后是同样有一个的情绪问题。不过就说他本身没有拿综援，这个家庭亦都没有一些家暴的记录的。一般譬如社工要跟进这些个案，或者要判断这个家庭是不是属于一些高危的家庭，是不是有一些困难在这里？ 啊， 如果睇到今次涉事嘅家庭嘅狀況嚟講啦，即係喺媒體嘅報導啊，同埋政府當局嘅資料咁睇到咧，咁呢個都係屬於高危嘅家庭啦。因為家長本身佢嗰個嘅生活經歷啦，係唔係咁理想啦，都係啲不利嘅狀態啦，同埋家庭嘅經濟比較有壓力啦，比較貧困啦，咁同埋家長本身有呢個嘅情緒啊、心理嘅問題，加上咧小朋友佢有一個學習嗰、那個特殊學習需要啦，或者發展遲緩啊，呢啲嘅情況嚟講，喺家長嘅管教方面，可能都會出現一啲困難係大咗嘅。如果咧係冇裝備好一啲相關嘅知識同技巧咧，咁好多時會用咗一啲嘅負面嘅方法或者打罵嘅方式嚟去做管教，咁嗰個嘅可能会造成弱儿嗰个嘅危机啊，咁系大嘅吓，咁呢啲都系啲高危嘅家庭，例如就啲单亲啊。一般是经济困难啊，有情绪困扰啊，或者是婚姻问题啊，同埋儿童有特殊学习需要呢啲家庭都是属于高危嘅家庭。咁、 okay. 喺辨识方面，头先讲到啦，咁上网课咁系啦，喺网课里边老师对一大班嘅学生啦，咁系对比起呢个面授嘅课堂咧，系较难可能留意到佢嘅行为啊、情绪方面有冇一啲异常嘅状况啦，同埋身体。有冇一啲可疑嘅損傷？個辨識係會困難咗嘅呢度嚇。咁當然亦都會睇翻就係、是學校當其時嚇、就能夠接觸到學生嘅時候，或者同家長嗰個嘅接觸嘅時候，係能夠掌握到幾多嘅資料？呢方面咧，現時有嘅資料都唔係咁多啊嚇。咁、 okay. 但係頭先講嘅係啦，嗰、那個機制方面係嘅。咁喺2018年一啲嘅嚴重啊同埋兒童死亡嘅事故之後咧，咁教育局係有個指引啦。咁幼稚園嗰個嘅申報嘅機制係改善咗嘅。咁就係同中小學看齊啦。咁如果連做七日是缺课，咁就学校是需要通报教育局啦。咁如果个缺课同家庭系问题相关嘅，系唔需要等七日添。咁所以呢度如果系都系视乎当时掌握到几多资料。如果系譬如家长都讲到话会转校啊，或者系嗰、那个唔同嘅原因系经常都缺课咧，咁可能如果喺能够接触到家庭嘅情况底下咧，尽量去多步嘅了解啦，同埋。如果發現有可疑的情況，盡量接觸家庭，咁或者一些家訪啦。咁、okay. 如果有合理的懷疑咧，兒童係曾經或者係嗰陣時已經有一啲嘅可能受虐嘅風險，或者喺嚟緊將來都有一啲嘅迫切危機受虐嘅風險嘅時候咧，咁、都需要通報，甚至係警方嘅介入， okay. 可以去快去支援的家庭、 樣即如果你是有一些合理的懷疑，可能再做一步，再進一步去做啦。學校嚟講，但譬如如果家長已經解釋了譬如今次就話可能成日唔喺屋企啊，所以上唔到網課，或者有其他原因嘅喺疫情之下，可能有啲人話帶咗個小朋友翻鄉下，或者去咗親戚嗰度照顧，上唔到網課咁。咁學校嘅角度，其實從呢啲原因點樣達至到懷疑個學生係受虐呢一啲結論，從而係決定佢咪通報咧咁。又或者個家長話我根本真係想轉校喎咁。咁係咪逢係轉校嘅家長都有一啲嘅懷疑，或者應該係點樣做先至聽完呢啲原因，學校係有一個判斷，究竟做唔做下一步咧，通唔通知教育局咧？或者甚至去再报警啊之类咁样咧，应该点做咧？ 頭先講過喺機制上係要通知啦嚇，咁、當然亦都話頭先講過靠賴當其時有幾多資料掌握到，同埋過去對嗰個家庭嗰個嘅狀況嗰個評估啊，嗰、那個嘅理解。咁喺如果譬如話而家要缺課多次，或者係淨係要轉校，咁可能都盡量安排做一次嘅家訪同家長約好嚇、或者係呢個係一個都需要嘅程序咁樣去見個面啊，睇下小朋友嘅狀況啦。同埋同家長去傾講，去多一步嘅評估咯。咁、如果發覺有合理懷疑，即係可以去通報相關嘅單位啊，嚇、同埋係甚至乎要警方嘅介入啊呢啲。咁、另外除咗學校呢個 把關之外呢，咁亦都係想提到呢、都希望政府係投放多啲嘅資源喺啲早期預防嘅服務嘅家訪嘅項目啦，咁亦都要做多啲嘅宣傳啦，咁等到呢家庭當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就知道唔使一定獨自去支撐啦，咁係需要求助嘅，咁呢啲嘅宣傳都係好重要，同埋係鄰舍，我想覺得鄰居啦同埋親戚啦嗰、那個嘅角色都係重要嘅，因為佢哋有可能係較早可以接觸到嗰個嘅家庭啦，咁而如果發現到家長嗰個嘅情緒啊，或者係個狀況有一啲嘅變異啊，或者睇到小朋友嗰個嘅身體可能有一啲嘅睇到一啲可疑嘅損傷啦，或者情緒行為有啲異常嘅狀況，同照顧者個互動又有啲需要關注嘅地方等等咧，咁當然可以作出一個嘅，如果係鄰居親屬係認識個家庭，可以作出一啲勸喻啊，建議佢接受服務。但係如果真係無效嘅勸喻過，但係都仲係有一啲嘅擔心咧，咁都可以去通報相關嘅單位，同埋甚至危急嘅時候咧，係要報警求助啦呢啲。 OK， 嗱，黃翠玲，我想問，因為今次呢個個案咧，就話呢、這個媽媽咧本身係有社工有機構係跟進，亦都有定期嘅探訪，但係就話佢本身唔係好願意俾呢啲機構幫或者接觸啦。咁其實可以點跟進咧？作為一啲社工或者一啲非政府機構嚟講，佢都唔願意去幫，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咁 呢、這個亦都係睇視乎跟進嘅社工當其時係掌握到幾多嘅資料，對家庭嗰、那個即係個背景啊，嗰度係掌握到幾多啦。咁如果係嗰個嘅家庭個家長，佢女。當是想提供服務或者想去約見然後探訪的時候，他都拒絕，其實這個都是一個疑點來的、可能不同的理由他去拒絕的時候呢，可能都盡量是除了說電話的關顧，都盡量是安排有見面的機會啦、就或者是透過說、有些的物資想送達到俾佢啦，咁係可以去家訪啦。咁又或者如果佢係都係抗拒嘅，可以有一啲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啲嘅懷疑嘅時候，即係啲突擊嘅嗰個嘅探訪都可以嘗試啦。就話拎啲物資俾你啊，咁樣去一次嘅探訪睇睇佢嗰個狀況。咁都係一樣，如果係發覺係有一啲嘅懷疑。合理嘅懷疑嘅時候，咁都係要通報可能去社署啊，同埋甚至乎係要真係通報警方嗰度去及早去介入支援個家庭，以免咧係即係悲劇嘅發生啊咁樣嘅。 OK， 好，唔該曬黃翠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黄翠玲咧就系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嚟嘅，对于一啲虐待儿童咧怀疑今次呢个事件就怀疑涉及一个虐待儿童嘅情况等等啦，你自己点睇？同埋一啲现时喺社会上面一啲嘅支援嘅服务啦，或者学校嘅层面嚟讲，要发现呢一啲嘅家庭系一啲高危或者出现有冇一啲嘅虐待嘅行为嘅时候，其实有冇啲嘅困难喺度咧？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就想同大家讲系有关。於咧，而家一啲患咗新冠嘅長者啊，見到醫管局咧就話留意到有市民，尤其是係60歲以上嘅長者咧，話佢會認為咧佢哋感染咗之後咧都係病徵輕微，咁所以就話即使建議佢哋去求醫咧，都未必去肯睇，亦都話睇咗都未必肯食一啲抗新冠嘅口服藥。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咧就提到話喺局方主動聯絡嘅染疫長者入邊咧，只係有40%人咧係最終係服用口服藥嘅啫，咁部分人亦都誤以為啊係嚴重啲先至需要食嘅咁。喺而家一啲私家診所啊、私人診所嗰邊咧，都會有處方到口服藥嘅私家醫生嗰度。成個情況係點咧？請嚟佢哋同我哋傾下。有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林永和，點睇醫管局嗰、那個佢哋即係觀察到啦，就話啲染疫嘅長者都未必好肯食一啲嘅口服藥，話得40%到係食嘅啫。咁，譬如你哋私家診所嗰度見到喺處方一啲口服藥嘅情況，嗰啲病人嘅反應係點啊？多唔多人係話唔想服用口服藥嘅咧？咁 啊，咁都有嘅，真係不過我哋嘅病人咧，大部分咧，如果係睇開嘅傷屬病人咧，咁可能佢確診咗之後咧，我哋可能打電話聯絡咗我哋先啦，即係預約嚟睇啊，定係視像嘅時候咧，咁我哋都初步同佢傾一傾啦，咁都提醒翻佢就其實嗰個抗病毒藥嗰個重要性，咁可能我哋即係醫患關係即係長久啲咧，咁都有部分病人咧，即係都最初係即係唔理解或者諗住即係唔使食藥啦，咁輕微，但係同佢傾完咧，就都即係肯攞藥嘅。咁不過都提醒翻，就都有啲病人，我自己嘅病人咧，就一攞翻去咧，後屘諗下咧又唔食。 嚇！ 咁啊變咗要可能提提，可能啲家人啊，或者之後個跟進咧，就希望個老人家，尤其是因為佢本身已經食好多隻藥，咁我哋咧開抗病毒藥咧，又有時要，譬如佢要停一啲膽固醇藥啊等等，即係佢食藥嗰方面咧，可能真係要跟進一下咧，咁先至可以即係確保佢真係完成個療程咯。 Okay. 不過係如果一啲唔係咁相熟嘅病人咧，咁老人家嚟講咧，咁我都係接觸過有啲就係、是、佢都係諗住食普通藥得啦，或者係唞下咁樣，如果真係惡化先至即係睇醫生或者之後。再去急症室咁樣啦，咁我哋呢個都盡量勸喻佢啦，希望可以盡快。如果係既然有抗病毒藥咁有效咧，可以盡快去服用，去減少個風險咯。 有幾多嘅老人家會係咁樣嘅咧？同埋佢哋所謂唔理解係通常涉及一啲乜嘢原因啦？頭先你提到話有本身身體某啲嘅毛病，可能都要同你處方新冠口服藥嗰陣，佢哋要停咗本身啲藥嘅。除咗話膽固醇相關嘅，你仲有冇邊啲嘅毛病可能佢哋本身有嘅，有食開藥嘅都要停一停嘅咧？ 咁我諗如果醫管局話有四成人係即係可能食嘅啫，六成係拒絕啦。咁我諗整體我同翻啲其他前線醫生啊、政府啊嗰啲私家加埋一齊，我諗都唔出奇嘅咁上下個數字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喺私人診所咧，咁我自己我諗就都係一兩成嘅人係咁啦。咁主要個原因咧就係、是、即係可能覺得自己輕微就即係同埋驚啲西藥係即係唔知道身體受唔受得啊，又好似聽聞有啲敏感啊、副作用啊嗰啲咁。咁另外佢自己都譬如可能有朋友以前都三月嗰陣時中過，或者譬如食一啲中藥啊等等，佢覺得啊，即係不如食翻嗰啲都得㗎啦。咁我哋即係都嘗試解釋翻，即係如果而家個情況係。即係譬如好似食藥嘅，有時有抗生素，咁我哋平時開藥嘅都有三四隻揀，咁邊隻係最好呢？就唔係話，譬如中藥嘅，其實我絕對尊重，只不過即係可能有時喺同樣嘅情況下緊急嘅，咁我哋係揀一隻最有科學根據啊，或者最有效去降低個重症率啊，咁同佢要解釋翻咯，咁就有時接受，有時唔接受啦，呢、這個就嚇。 Okay.有冇啲病人係擔心新冠口服藥嘅副作用問題啦，或者啊會唔會要好多錢㗎、啊？有冇啲又就算處方藥都好，都未必會食曬咧？有冇觀察到嗰個情況咧？ 我哋會解釋俾佢聽，其實係完全免費啦，即係香港係好好嘅一個咁嘅安排啦。咁變咗其他嗰方面，如果你話藥嗰、那個即係副作用咧，我個人經驗咧就其實用起嚟咧真係即係一啲好大年紀嘅人咧都食咗都其實。冇乜副作用，最多的咁多話，譬如話肚屙啊，少少唔舒服嗰啲，但係都係好輕微嘅嚇。咁亦都頭先話藥物對沖嗰方面咧，係冇錯，我哋要好小心查翻啲記錄，因為好彩都有一啲程式咧，我哋可以對翻譬如嗰只帕克斯羅維德嗰只藥咧，我哋係知道好有效，不過佢就有啲藥物對沖嗰啲，例如膽固醇藥啊、薄血丸啊、某一啲嘅心血管嘅藥啊，咁我哋要停啊咁樣，咁我哋都會。對翻曬，對翻清楚。咁另外就係，如果佢腎功能差咧，咁我哋如果試下睇翻個記錄咧，咁就將個份量可能減少咧，咁就已經可以話又有效，又可以即係佢就算腎功能差都可以服用咯。 嗯，頭先另一個情況就係話，就算佢哋肯食啦，但係會唔會都未必食曬咧，未必完成曬成個療程咧？有冇了解到或者觀察到有咁嘅情況？ 有啊，其實我自己就會希望跟進翻啦。譬如可能食咗，譬如話一兩日後咧，問翻佢個情況，因為都想佢哋了解翻維生指數，譬如含氧量啊、血壓、心跳啊，或者整體個情況。咁我都會盡量跟進翻啦。咁都發覺有啲我好咗好多啦，已經變咗一條線啦，冇事啦。咁佢問我醫生可唔可以唔食藥啊？甚至乎有啲自己已經停咗一劑咁樣。咁我都提翻佢千祈唔好啊，因為即係個病毒嗰個可能會反。 覆嘅，你未完全去壓止佢咧，咁其實都有機會反彈嘅。咁所以呢樣我諗可能要家人幫幫手，同埋睇下佢有冇食錯藥，有時食食下溝亂，溝亂咗食翻膽固醇藥啊，或者點樣？咁呢啲都希望大家一起去做咯。 以你接觸嘅病人入邊啦，啲長者嘅病人咧，有冇話都病發之後好一段時間先至嚟求醫嘅咧？即係話，就算佢哋有病有病徵，都未必即刻嚟求醫。有冇觀察到係咁咧？ 有啊，我都想呼籲就係、是，即係如果家人或者長者咧，總之有少少唔舒服，係喉嚨痕啊、咳咧，喺呢段時間咧。就你盡快做快測嚇，因為即係都試過有啲病人就即係變咗拖幾日先做，或者佢唔識做快測咧。咁另外有時做核酸可能有個延誤啦，咁變咗你我哋要係病徵後越快越好去食藥啦。話就五日，但其實越早食咧，我自己觀察咧，嗰個效果係越理想嘅。咁所以都提翻，如果有啲長者我都知道咧，佢仲係唔識做快測嘅，咁所以可能家人真係要幫幫手，見佢有唔舒服咧，可能每日都打個電話俾佢，即刻做快測，甚至乎咧，如果係有時快測都要睇下佢。揀啲係合適嘅做，先至可以準確去盡快去揾到佢出嚟咯。咁而家揾到之後咧，而家嘅做法咧，我哋要去呈報咗，跟住就即係先至開到藥啦。咁我都會檢討呢個情況，睇下可唔可以幫佢呈報，同埋如果家人咧，希望有時即係幫佢即係可以報到啊，或者跟進翻咧，咁我哋可以喺一發現到咧，即刻喺半日內咧開到藥俾佢咧。咁我自己經驗咧，係會大大減低佢嗰個受苦嘅情況嘅。 半分鐘到咧，遲咗嚟睇醫生，係咪都會難咗去即係處方個口服藥俾佢哋？ 遲咗其實驚係已經係散開咗病毒啦。咁同埋如果真係遲到五日，我哋就變咗驚已經冇效啦。咁但係越早用咧，我自己譬如有啲病人係半日一日即刻食，同埋三日後先食咧。咁其實我感覺上是真的有分別的、因為始終個病毒去擴散的速度很快、我們一定要早點介入咯。 好，謝謝林永和醫生跟你談到這裡。林永和呢就是家庭醫生來的，剛才提到醫管局呢發現有一些病人就是未必很肯吃一些口服藥的，你自己有沒有觀察到類似情況？講一下你的看法。1-8-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中部萨斯克切温省发生连环持刀袭击案，最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话受害人在13个位置被发现，并公布2名分别31和30岁疑犯的名字和相片，指他们仍然在逃，相信持有武器对他人构成危险。警方又说2名疑犯可能乘坐一部黑色的日产汽车，正在追捕他们。呼吁公众若果见到2人或者有关车辆，尽量远离并立即报警。主管公共安全事务的官员亦都呼吁萨斯克切温省部分地区的民众寻找地方躲避。总理杜鲁多在社交专页发表声明，形容袭击事件可怕和令人心碎，慰问失去至亲的死者家属和伤者，又感谢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提供援助。英国执政保守党今日公布党魁选举的党内投票结果，外界估计在2名候选人当中，外相卓惠斯当选的机会较前财相新伟成高。保守党公布党魁选举结果都意味下任首相人选揭晓，当选人预计今日获女王任命，听日正式开始首相工作。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大臣关浩庭说，相信若果卓惠斯出任首相，他将可实现 2.5% 增长趋势的目标，又相信对方会承担财政责任，致力降低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德国宣布一项方案，涉及大约650亿欧元，避免消费者和企业受能源带动的高通胀影响。联合政府经过20多个钟头磋商之后作出宣布。总理索尔茨表示，为减轻消费者电价负担，将推出电价刹车机制，补贴电价。

但是在战争之后，色云公主受伤，蓝色公子必须在家国大业和爱恨情仇之间做出选择。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 在这个第五波 Omicron 咧，咁我观察到一啲后遗症咁样啦，情绪低落啊、焦虑嘅情况啊、记忆力变差啊、认知功能障碍啊，我谂呢啲家长咧都好担心嘅。而家我哋建议咧，我嘅病人咧，即系佢哋要均衡饮食啊，唔好再话即系好夜瞓啊咁样。研究显示咧，如果有足够嘅运动咧，系可以帮到呢啲小朋友嘅康复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咧醫管局啊，佢哋就睇到啊，主動聯絡到一啲染疫嘅長者，一啲有新冠病毒啊，患咗新冠病毒嘅長者啦。咁佢哋咧就話有四成人咧係最終會服用口服藥嘅啫。咁啊，部分人就話以為要嚴重啲先食嘅，係有啲咁嘅長者有啲咁嘅諗法嘅。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1872311，佢哋都好強調呢啲諗法係誤以為嘅啫。就咁啊，會唔會你哋都係長者喺患咗新冠之後都有建議你哋係即係食呢個口服藥咧，你哋自己本身係點樣睇嘅咧？1872311，1872311。另外咧，近日一啲兒童感染咧出現一啲重症，要入院嘅個案都增加，咁啊，大家都關心到兒童打疫苗嘅情況啦。早前有專家亦都提到話，復必泰嘅嬰幼兒版疫苗咧未必能夠嚟到香港，咁就其中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就提到話，藥廠咧就未必會買呢啲疫苗俾香港啦，咁就話特區政府亦都未必會接受對方嘅開價。至於另一方面啦，又講到第二代疫苗，見到英國、美國都先後咧批准使用莫德納嘅二價疫苗啦，美國食品同及藥物管理局咧亦都同時係批准使用復必泰的第二代疫苗去應對 Omicron 病毒的。一些小朋友打針的情況，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講到第二代疫苗，又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蕭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剛才提到說FDA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就批准了 BioNTech、輝瑞以及莫德納分別推出新二價疫苗加強劑，咁英國亦都同樣批准咗相關嘅疫苗。不如先講下先，所謂二價疫苗係包括啲乜嘢，同原本打嘅新冠疫苗有啲咩唔同咧？ 嗱，原本打嘅新冠疫苗咧，我哋叫原始價，即係最初個喺中國嗰個病毒個價。咁但係所謂二價咧，就係原始嗰個株型啦，再加呢個 BA.1 其中一種。第二種二價咧就係原始嗰個株型再加 BA.4 同埋 BA.5 嘅株型。咁而美國批准咧就係後者嘅，即係原始係原始個株型再加 BA.4、BA.5。因為佢哋睇到咧，而家流行咧，即係美國嗰度咧就流行就係 BA.4 同埋 BA.5 啦。咁而歐洲咧就前者喎，歐洲啱啱相反嘅，歐洲咧就係原始株型再加 BA.1，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過渡期，應該打咗呢個先。咁所以咧，其實簡單嚟講咧，所謂二價咧就有兩種，咁就係有兩個株型，但你會睇到咧，其實佢都有原始株型喺裏面嘅，咁所以其實嗰個所謂第二代咧，就講緊兩種啦，係啦，兩種款啦。 但可唔可以比較到邊兩隻？即係邊隻係好啲嘅？因為嗱，你一隻就係原始加 BA.4、BA.5啦，一隻就係原始再加 BA.1嘅。咁喺而家個即係流行緊嘅變異病毒株啦，同埋其實嗰個變異病毒都不停變嘅嘛。仲用譬如歐洲嗰隻係原始加 BA.1咁，咁其實有幾有效咧？香港又應唔應該採購呢一隻嘅二價疫苗咧？ 嗱，呢個進展一個好緊嘅問題，好緊要嘅問題，即係琴日都有報道話，藥廠都未正式申請向政府申請有二價嘅株型嘅討論。 咁其實咧要用邊只咧，最緊要睇翻咧就係當時佢流行邊只啦。當然嚇，咁就美國咧就係一個原始豬型再加 BA 四點四 BA 點五嘅。咁但係咧就有一樣嘢要注意嘅，咁就因為其實當然啦，你話而家流行係呢個 BA 點四 BA 點五最好打呢只，咁但係咧喺最初研究之後已經有研究報道咧，其實嗰、那個豬型啊，即係原始豬型再加 BA 點一咧。其實他們的疫苗有效性跟一價差不多，所以不要寄望以為二價那些一定是好一點的。還有一件事很重要，暫時來說的數據最多都是原始豬型和加上 BA.1， 所以為什麼歐洲就會批准這個先呢，就原因是它的數據多，但是 BA.4、BA.5 它的數據現在才研究就開始研究，但是美國因為始終它都怕四同五係就係會爆發流行，其實已經爆發咗嚇，會流行多啲，所以佢哋先至會早啲嚇，未有足夠嘅證據都批咗先係啦。 咁其實香港需唔需要準備係購買呢啲二價疫苗咧？同埋而家都流行緊，而家去到成日都九千幾一萬宗啦。近日呢一個嘅即係確診個案，亦都有唔少係 BA. 點四、BA. 點五已經係爆緊嘅時候，仲需唔需要係寄望或者等呢一個二價疫苗咧？ 我相信市民就唔好等嘅，即係我知道有啲家長甚至乎話：我唔打科興，不如我啲細路仔等到有二價嗰個復必泰嚇，或者甚至乎佢哋可能話等復必等呢、這個復必泰嗰個幼兒同埋年青兒童，即係初生嬰孩同埋幼兒嘅版本。但唔好等呢啲，因為點解咧？其實二價更加唔好等，因為二價頭先講過啦 ，BA. 點四、BA. 點五咧係個研究數據唔多嘅。咁、所以冇人。第二樣嘢呢就係、因為嗰個藥廠呢根本都未開始去申請。同埋呢如果真係純粹以數據去睇呢，只係 BA.1 同埋呢個原始豬呢係有多啲數據。但係最初佢哋發現到研究發現到呢，其實同以往不一價原始豬嗰個有效率呢其實差唔多。所以其實簡單嚟講呢，就第一唔好等二價。第二呢如果是家長那些嬰孩兒幼童那些呢，不如真的打了現在的科興先，因為政府究竟是什麼原因未還是決定買那個嬰孩版本呢、其實跟錢無關的，因為錢其實一會先可以講一 下。兒童疫苗那個稍後先講，但我想搞清楚現在、即第二代疫苗是不是第二代疫苗就全部都是叫二價疫苗呢？即還是第二代疫苗有些是不是二價的，會不會是這樣的？ 不會的，第二代一定要有原始豬型，最多是加 BA.1 定一话 BA.4 或者5、 okay. 加埋五。 好啦，咁市民嚟讲，而家唔少市民都打咗三针啦，甚至有啲市民打四针啦，有冇需要再接种呢啲第二代疫苗呢？ 嗱，第二代疫苗嘅接种咧，一定要有一个大前提咧，就一定要打咗三针先吓，咁先至会有效，因为佢哋啲研究全部系打晒三针，然后先接住去第二代嘅。如果唔打咧吓，其实打第二代系冇意思嘅，即系嗰个系效果咧，完全系得不到最即係加強嘅，係啦。 所以據你所知，而家暫時第二代疫苗嚟香港嗰個情況或者進展係點？ 嗱，據我所知咧，我相信政府都有同藥廠講嘅，只不過佢話即係程序上未去遞話或者申請嘅。但係因為全世界其實都等緊第二代噶嘛，咁但係即係走多個漫漫長路嚟嘅。咁但係嗱，藥廠講咧就話可以年底可以付運，但係政府要同藥廠商量究竟買幾多啦，同埋啲數據。嗱，大家都知道局長都講係以實證醫學，要多啲數據。而事實上咧 ，BA.4、BA.5 兩個豬型嗰個成分咧，個數據唔多嘅，咁所以其實就我相信點解遲遲都未有申請，就係因為佢要提供多啲數據。 OK， 好啦，頭先講到小朋友嘅疫苗方面都講咗少少啦，補充少少啦，因為八月初嘅時候咧，衞生防護中心核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就建議新冠疫苗最低接種年齡下調至到六個月。咁啊，專家當時就建議政府使用復必泰特定嘅幼童版配方嘅。咁近日見到，譬如劉宇龍教授啦，都提到話啊，擔心政府係或者未能夠接受到藥廠嗰個開價，咁啊叫家長都唔好等啦，呢啲嘅幼童版嘅復必泰啦。咁你自己了解到政府喺購買呢啲幼童版復必泰嗰個進度係咪真係出咗喺個價錢度咧？如果唔係嘅話，其實而家個進展係去到點？點解遲遲都未送到嚟香港，未有貨嘅？ 要睇翻啦，即係幼童版咧，即係正如我哋學會講咧，我哋唔可以用大人嘅十分一，因為事實上個量太低，好容易有錯，有誤差。咁但係睇翻有報道就話，因為價錢嘅問題， 咁如果你有留意到咧，其實大人啊，每一劑咧，睇翻歐洲啊、美國嘅報道咧，其實講緊係港幣，即係每一劑嘅大人都係講緊200蚊至250蚊港幣到嘅。咁而呢個價錢係全世界都差唔多嘅，雖然當然你話有多有少啦，我相信香港都係圍繞呢個價錢。咁所以價錢我相信都唔係呢個問題嚟嘅，因為其實你睇翻一個幼童入院咧，每一日住院都講緊3000多蚊港幣，每一日喎。咁所以政府應該唔係有價錢問題。至於係咪供應問題咧？咁如果你睇翻周邊啲國家啦，譬如話新加坡啊，或者台灣同埋呢個澳門咧，其實佢哋已經訂咗，甚至乎用緊一啲幼童版本嘅。咁所以個供應都係冇問題。咁究竟係問題出現喺邊咧？我相信都係個合同嘅條件嘅問題，即係政府同呢個藥廠會唔會係某同某啲條件方面有啲即係有就未傾掂數咧？咁所以就會可能未博取埋。但係應該唔會因為價錢或者供應而延咗呢個幼童版嘅訂購。 我見你係咪都有提到話政府同埋藥廠喺就住已經購買嘅幼兒版疫苗有一個共識？你了解到嗰個共識係點樣咧？ 我相信個共識係講緊係個運輸嘅期啦，同埋個數量啦。咁、但係有啲條件，可能佢哋我唔知係咩條件啦，可能要政府要講下咩原因。因為其實應該幼童版咧，應該越快訂購越好嘅，因為而家家長只有科興，咁同埋咧，如果家長其實佢哋個信息已經好多嘅啦，即係好多人話誒，梗係有啲佢哋誤解咗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啲每一日嘅廣告，每一日嗰啲學會啊、專家都講咗好多。而家唔俾嗰啲細路仔打啲家長，其實唔係因為個信息唔夠 啊。 咁其實係主要係因為佢根本個概念覺得打疫苗係冇需要啊。因為其實佢覺得即係嚟緊都會放寬啦，即係佢有啲報道好混亂，十一月會唔會放寬啊？甚至乎話已經到頂啦。咁其實到頂意思即係話俾你聽，其實都差唔多完啦咁啊。咁所以其實啲信息好重要，即係嗰個。即係邊個人講應該講乜咧？ Okay. 一定要小心嚇。 喺呢段時間，暫時未有呢個伏必泰幼童版啦。你覺得仲可以有啲乜嘢要準備嘅咧？或者係咪真係要研究係買兒童版、買成人版去研究可唔可以再去稀釋啊？定係有啲乜嘢要做咧？咁 嗱，如果真係冇選擇咧，真係可能有機會要用好低份量抽出嚟。其實個稀釋嘅程序係一樣，只不過抽嗰陣時抽少啲嚇。咁抽 0.03， 但係佢講過啦，呢個係非常非常之難。咁第二樣嘢要做嘅咧，就係話真係會唔會喺啲即係行政方法要做到要係咪即係強制某啲群組要打針咧？因為要做嘅嘢真係做曬。第三樣嘢要盡快真係引入一啲幼兒版嚇。咁呢個其實要加快個同藥廠嘅討論啦。咁但係要記住信息係而家係最緊要嘅，即係我覺得政府可以真係由佢哋。會發放信息就好啲啦， okay. 因為佢哋嘅信息係比較準確好多嚇。 最後一句啫，你先話強制一啲群組嘅打針，講緊係邊啲啊？ 長者咧，最主要係長者啦，因為始終有一班長者而家喺安老院舍，其實佢哋當然未必可以決定係咪打針，但係因為嗰啲家人就話：，我唔想去打，或者我唔信疫苗，而令到呢啲長者喺一個高危嘅環境咧，呢個係一個可悲嚟嚇。 OK， 好，唔該曬崔俊明。崔俊明咧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嘅，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1，有謝太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蕭生。 你好，請講。 係。我想讲下咧，我个先生咧喺八月初咧系佢中咗招嘅，咁佢已经70多、80歲噶啦，咁佢就打咗四针，咁我都发现，我发现佢发烧第一日系快测测唔到嘅，第二日都测唔到，咁我哋就即刻去测核酸啦，咁变咗要第三日先收到报告，咁我哋正一第四日先开始自己家居隔离。咁好在佢咧就冇乜嘅，只系发烧少少咳。咁好好啊！再过一日咧，就医管局咧有高人打电话嚟啦，就问提议佢去睇专属诊所。喺5日之内咧食新冠药咧系最好嘅。咁我哋即刻 book 啦，有的士接送来回。咁睇咗之后都冇一路食药，佢又冇乜副作用嘅，都冇乜嘢嘅，好精神，就喺屋企睇电视，因为得我哋两路喺屋企啦。咁啊，隔離我就 touch wood 冇事嘅，咁就嗰啲藥咧食到第四日，我哋測咧已經變翻一條線啦。咁第5日再測咧，又係一條線。 咁我哋已經可以自由活動啦。 咁你有冇食曬啲藥啊？有冇？你又食到第四日啦？ 食曬，全部食曬。 Okay, okay, 即係就算變翻一條線都食埋嘅，醫生嗌食埋嘅，五日啫嘛。M 字頭嗰只係咪只係得一種㗎？我哋香港 應該係兩款口服藥嘅。 兩款啊？哦，咁我唔知係M 字頭咁樣嘅嚇。咁所以我相信打咗疫苗啦，就係會有用咯。Okay. 尤其是老人家，起碼佢唔使咁辛苦，又冇乜嘢咯嚇。 好啊，唔該曬謝太，多謝你嘅分享啦，同埋你屋企人嗰個嘅情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見到有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就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一個嘅調查，就會發現咧有一啲嘅長者同埋佢嘅屋企人咧，曾經喺快測陽性之後咧都有唔呈報嘅情況。佢嘅調查都仲有好多發現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召集人唐兆輝，早晨。 早晨， 庞兆辉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调查系几时做，同埋访问咗系咪全部都系长者嚟噶？ 嗱，我哋咧就系八月中啦，八月中嘅时候咧就访问咗660多位，咁就系都系60岁以上嘅长者。咁我哋喺网上调查嘅，咁所以咧就当然就系可能即系啲稍微后生啲嘅长者会多啲啦吓，咁所以80岁以上咧就相对系比较少嘅。 有咩特别发现咧？调查边？ 其實我哋有幾個地方啦，第一就我哋有問過咧，就係即係佢哋有啲有冇感染過新冠啦，佢之後有冇一啲嘅長新冠嘅症狀？咁我哋發現咧，其實喺我哋嗰個群組裏面咧，就差唔多有98%都話咧染咗新冠之後，佢哋咧係有8%都會有機會有一啲長新冠嘅症狀。咁啊，咁有啲咧就平均有3%症狀。咁所以咧喺我哋呢個群組裏面就其實都幾多人係即係中咗之後有一個嘅長新冠嘅症狀。咁第二咧就我哋都問翻佢哋對而家疫情嘅睇法啦。咁就有47%咧就認為我哋將來個病毒會不斷變種啦，嗰、那個變種嘅嚴重程度咧會變得更加輕嘅。咁亦都係有30%就認為個傳染性降低，咁唔知呢樣嘢會唔會令到啲人係會覺得會係即係可能慢慢會即係可能覺得冇咁緊要嚇，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啦。咁亦都有其實有27%咧就認為即係如果再感染嘅時候咧，個症狀咧係會較輕微嘅。咁呢個就即係睇翻我哋一啲嘅美國嘅數據咧，其實就發現其實如果二次感染咧，嗰、那個嘅再患上即係死亡嘅機率啦，或者重症機率咧，係比第一次感染咧係高嘅，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就大家就即係一個誤解啦，所謂嚇，即係可能即係啲長者以為一般再感染都應該係冇乜嘢嘅咁樣嚇。咁我諗我哋最關切，大家最談論得比較多就係嗰、那個有個快測唔呈報，因為咧就我哋知道我哋喺香港就採用一個係自愿強烈勸喻嘅性質啦，就係、是、希望佢哋有病徵就做快測啦。咁快測咧唔呈報喺我哋嘅受訪群裏面咧都有12%，就係佢哋即係又或者佢自己或者家人就係試過快測有陽性而唔呈報。咁亦都有10%咧就可能佢自己話就去做得比較草率啲嚇，即係比較係即係未必話做得好驚，即係會唔準確啦。有8%咧就算有強檢咧都冇接受檢測。咁亦都有啲咧就呈报啲旧嘅检测结果啊，咁佢哋亦都有27%嘅受访者咧，系佢嘅朋友咧，知道朋友咧就系快测咧有阳性都唔呈报，咁我哋觉得呢个比率都比较高嘅，因为有成接近30%咧，即系如果譬如真系有30%嘅病人，如果喺社区系采取唔呈报咧，其实佢哋冇接受到检疫令，佢哋继续喺社区继续系自由活动咧。而喺我哋受訪者群裏面有成40%都係仲翻工嘅，即係仲有啲工作嘅，咁變咗其實佢哋都係同社會嗰個關係好密切啦。咁嗰個嘅造成嘅傳染傳播力咧，就都即係會幾大咯。 我上次調查邊有冇了解到點解啲受訪嘅長者或者佢嘅屋企人咧，就算快測佢陽性都唔呈報咧？佢哋係有啲乜嘢嘅關心或者擔心咧？ 嗱，我諗我哋都有問過幾個啦，咁我哋冇全部都問曬佢哋嘅原因，咁但係咧就我哋都其實都明白到咧就大家都有傾過呢個問題嘅，即係譬如社會上有討論就係話佢哋譬如有啲長者又擔心第一就係佢同啲後生居一齊住嘅，如果佢呈報咗或者有啲佢呈報咗之後咧，佢有機會要係去一啲檢疫嘅中心啦，係咪去竹篙灣或者去其他地方，有機會咧就佢哋會第一唔適應啦。 第二嚟講，亦都可能連累到啲屋企人啦，係咪？咁呢部分啦，咁第二部分咧，就有啲人佢哋會覺得咧，就即係嗰個病徵，其實佢哋覺得都可能唔係好輕微，即係唔係好嚴重。咁佢哋覺得可能佢哋都費事話俾屋企人聽，等到佢哋憂慮啦。咁啊，所以我諗呢兩種亦都有啲人可能覺得自己個身體狀況唔係太差啦，因為其實如果覺得差咧，我哋而家現成咧有得申報機制裏面咧，其實就會可以攞到新冠口服藥啦。咁對個病人嚟講係絕對係有幫助啦。頭先有啲聽眾都係咁講。咁其實基本上我自己覺得而家嗰個嘅情報嘅情況咧，情報咗咧，其實係有一個誘因係令到佢係可以早啲接受到一啲嘅醫生嘅診斷，又或者係可以俾到藥物，咁亦都係減輕到病徵。咁所以我諗我哋可能即係我諗喺依度我哋要加強翻一啲宣傳，即係可能了解翻。做翻啲更加貼地嘅方式，去令到啲長者係放下佢嗰、那個即係佢嘅憂慮啦。啊，呢個方面我諗我哋要做多少少嘢。 你哋具體有冇啲咩諗法嘅咧？即係如果一啲貼地嘅方式，或者所謂一啲誘因，令到佢哋測到自己陽性，都真係同政府去報翻成個情況嘅，如實報翻嘅咁，有冇啲咩建議？ 其實我諗我哋喺依方面咧，即係佢點樣去提升翻佢哋嗰個即係自愿檢測嗰個機率咧？我覺得我哋要多啲教育翻啦。即係第一，有啲長者就會覺得咧。就係佢哋嗰個接收個信息就唔係好全面，咁好多可能依靠住一啲朋友或者依靠住一啲嘅自己仔女去俾佢嘅信息。咁我諗呢度咧有一啲幾明顯嘅步驟要話得俾佢哋長者聽，哦，就一步一步跟住做，咁就可以啦。咁呢部分我諗係緊要嘅。第二咧，就如果嗰個家庭嘅環境係有一啲嘅長者係有一啲嘅照顧嘅朋友，即係屋企人啦，係要一齊即係睇住佢嘅。咁我覺得咧，就應該係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個個案本身咧，就盡量即係非必要就唔好係即係要別離個長者喺佢嗰個居住嘅地方。咁可能考慮翻喺家居度做隔離啦。咁就可能有個陪伴者在側，咁一齊去做隔離就會比較好啲。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而家咧我哋有一啲藥物啦，咁我亦都有視像嘅診症啦，咁我亦都知道咧，就局方都係譬如佢哋60歲以上咧，都會有個電話去追蹤下佢哋嗰個病情嘅情況。咁我覺得如果我哋呢樣嘢係真係，因為我哋見到60歲以上咧嗰、那個嘅所謂長者啦，佢哋嗰個嘅病發，如果佢哋嗰個重症或者佢哋死亡嘅率咧係上升嘅，咁70歲至80歲、80歲、90歲更加高啦，咁但係60至70歲咧都係高，咁所以我諗呢方面我哋就要盡量點樣可以俾，譬如俾一啲有視像診症係可以俾到佢哋，可以隨時揾到佢哋啊，或者可能每日都係同佢做一個大家診症啊，令到佢安心。咁有一啲嘅變化，如果佢個長者有個情況有突然間變化咧，都可以 pick up 到，咁樣會好啲。 好，嗱，龐兆輝醫生，因為你哋個調查都仲有好幾點嘅，我轉頭9點鐘之後同你傾多兩句好嘛？ 好啊，唔該 曬。一間再同你傾。啱啱傾過咧，就係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召集人龐兆輝嘅。你自己點睇調查嘅啲內容咧？轉頭翻嚟再傾。1872311。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信報報導。一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5岁男童怀疑长期受到虐待，被困在深水埗劏房住所，受到皮包骨，上星期六凌晨在屋企昏迷。他怀孕的妈妈报警之后情绪失控，爬出四楼外墙企图跳下，消防和警员及时到场将他救起。而男童送院之后不治，身上有超过30处伤痕。警方列作谋杀案，拘捕男童的母亲暂控谋杀，今日提堂。男童的姨妈就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忽略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星期六在社交网页撰文话，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被伤害令人痛心。他听日就会主持社福界首场有关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强制举报规定建议的咨询会。信报报道。 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2018年屯門5歲女童被虐殺案驚動全港，當時女童遭親父和繼母長期虐待，身上更加發現133處的新舊傷痕。去年死者父母被裁定謀殺罪名成立，判囚終身。根據社會福利處數字，虐兒個案近年有上升的趨勢。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表示，去年接到的求助數字較之前升大約一成，而疫下學童以網課上堂更加加劇了親子衝突。經濟日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外媒彭博新闻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倾向在今年的11月取消酒店隔离政策。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发表网志，斥责有关报道是造口业，令到读者误以为政府在抗疫上出现内部分裂和有矛盾，影响到政府抗疫施政。他澄清政府问责团队就着抗疫政策一直目标一致。他重申与内地以及国际通关并非零和游戏，政府的抗疫措施建基于多项原则，在风险可控之下维护民生活动和香港的竞争力等等。问责团队的每一员对于坚守这些原则都是毫无怨念，绝无矛盾。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有消息说港府计划倾向在11月之前取消酒店隔离安排，但是政府内部就仍然有分歧。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认为，专家之间出现分歧是正常，最重要是对外发布政策一致。刘宇龙又说，推高新冠疫苗接种率是共识，认为接种率继续提高，如果每日新增确诊数字未突破20,000宗关口而拖垮医疗系统，当局就无需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而今年底之前有望将海外抵港人士的检疫期放宽到0+7。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自上个月28日起要求超过8人需要分台用餐的宴会出席者必须出示24小时内快测或者是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政策的适应期已经在前日届满，政府将会加强巡查执法。记者昨天傍晚去到旺角一间中式酒楼看过，见到仍然有包场的大型宴会如常举行，散客台就以4-5人用餐居多。有餐饮业人士指出，目前业界面临保就业计划资助完结、业主追租和疫情反弹三重压力，预料中秋节的生意额并不理想。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和越南近日首次同意合作提高大米的价格。明报分析食米入口价格的数据，发现泰国和越南米去年的本地平均零售价较进口价分别高出近1倍和超过1倍，差幅都创了10年新高。有食米进口商就说，新冠疫情期间本地运输成本增加，限制堂食亦都令到米商存货囤积，要额外租仓来存放。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接种疫苗是应对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但是昨日连串关于接种疫苗的数据和调查都令人忧虑。社评说，打针是让社会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早日复常的必由之路，可惜谷针多时，最脆弱的一群的长者仍然是谬误多多，当局和专家都有必要加强协调，避免公众混淆。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市民尽快打齐针。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有调查发现超过10%受访长者和他们的家人曾经快速确诊，但是就不情报，坐7日的疫监没有家人照顾，不少长者都望而生畏。政论说，香港因为坚持检疫隔离政策，疫监吓走了旅客，连本地长者亦都怕。官员几时会面对现实？就是香港同世界重新接轨的时候。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的社评就讲到，第五波疫情最严重期间，有不少的政府外判商、清洁工人确诊而被安排居家隔离，因为未能够取得医生证明书，遭到雇主当旷工扣薪。社评话，有外判商申领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巨额资助，但是就不遵循政府的指引，反而侵吞最弱势员工的薪水。劳工处、食环处责无旁贷，要介入调查，维护基层劳工的正当权益。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二手楼价持续下跌，跌到3.5年来的新低。楼市气氛目前受到多项利淡因素困扰，加上业主赶住移民大幅减价买楼，令到楼价继续向下沉底。社论说，当前的楼市是以用家为主，对置业刚性需求大，楼市出现大跌的机会不大。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大约五分钟之前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对出。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咁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嘅窝打路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去到丽晶花园。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泥围对开；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喺渡轮消息方面咧，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嘅关系，珀丽湾巴士总站开去中环二号码头嘅部分班次，包括就系上昼9:40，同埋由中环二号码头开去珀丽湾巴士总站，上昼9:10咧，即系啱啱开咗噶啦，同埋上昼10:10嘅班次咧，将会由巴士站代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如果陽性嘅情況咧，患者就要主動申報。咁頭先提到咧，就係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就委託咗香港民意研究所一個調查，就發現咧超過一成嘅長者或者佢嘅屋企人咧係曾經快測陽性之後咧又唔呈報嘅情況嘅。咁啊，有關於呢個調查仲有其他嘅發現嘅，繼續同阿龐兆輝醫生傾下。有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召集人龐兆輝，早晨。 系你好，萧乐文，早晨。 头先咧， 其实我哋 系你讲吓。我讲就系、是、除咗头先呢一点之外咧，我知道仲有话有一啲嘅受访者都系话，譬如话以为60至69岁人士感染之后咧，有较高嘅重症以及死亡风险咧，就只有得一成嘅啫。咁另外就话超过40%嘅受访者认为三高人士感染之后咧，有较高嘅重症同埋死亡风险。点睇呢一个嘅比率咧？系咪即系佢哋都比较多人有啲谬误咁咧？ 其實係啊，譬如我哋睇翻啲數據咧，而家就第五波嘅數據咧，其實50至59歲或者再之前咧，其實就嗰個死亡率咧就係0.03至0.17至0.77嘅 percentage。咁你話去到60至69歲咧，其實已經1.84% 噶啦。咁啊，70至79歲再高啲4.84%。咁啊，所以其實嗰個嘅死亡率嘅升高咧，其實就並不是係70至80歲或者80至70歲以上先係高嘅。咁我哋講緊有啲60至69歲咧，我哋發覺有啲就係、是、都有三高啦。咁而三高嗰個嘅死亡風險咧，其實都係整體嚟講咧，有啲數據咧分析咧都係可以高達係9.幾%嘅。咁所以大家就要明白就係、是、可能有陣時60多歲，有啲可能仲翻緊工，可能仲係比較活躍。 但係如果佢哋係第一就測試咗個病情啦，第二咧就係唔去做檢測啦，咁我咁呢樣嘢咧，其實就會令到嗰個佢喺個社區造成嗰個嘅感染嘅機會咧，就會再高啲咯。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除了一個調查之外，就係、早前就係話今個禮拜會公布多啲詳情嘅，就係疫苗通常正式用嗰個年齡咧會去到五歲嘅咁，你點睇會降到去五歲呢個安排咧？又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 其實我哋都係支持咧，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可以係即係去減，即係佢個年齡係12歲以下。因為以往咧就12歲以下嘅學生，佢哋可能係一啲嘅進出一啲出入嘅一啲公共場所咧，佢哋就冇辦法可以做一啲嘅即係做到一個測認測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明白咧，即係5歲至12歲呢個組群咧，其實都好闊嘅。一啲五歲嘅咧，可能係啱啱幼稚園或者係小學，咁佢哋嗰個即係手機應用率就會低啦，佢哋有啲可能未必好識字添啦，咁所以咧喺嗰個嘅年齡群裏面咧，我諗政府要諗一啲嘅方向係除咗鼓勵佢哋係希望我願意鼓勵佢哋多啲人係打針同埋係。即係注重嗰個疫苗嗰個嘅注重之外咧，我諗就係要點樣去令到嗰個嘅即係喺公共場所上面可以睇更加容易去做啦。咁有啲可以用電話啦，係咪用針卡係得咧，或者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咧？咁呢個我諗政府要諗得清楚，因為嗰個嘅分別都會幾大嘅，係啦。 有團體就話會即係會唔會禁止咗啲兒童喺一啲公共場所參與一啲重要嘅譬如課外活動啊等等，或者削弱咗佢哋某一啲嘅社交生活啊、家庭生活啊等等。 咁我哋覺得呢樣嘢呢其實就一個嘅平衡啦，因為始終我哋明白到呢即係小朋友呢佢哋我哋都係希望多啲打針多啲保護，咁而我哋其實而家嗰個情況喺六個月至三個歲個組群嚟講呢佢哋打針嗰個情況呢都啱啱開始，咁我哋希望嗰個多啲人打針呢對個保護屏障高啲嘅時候會更加好，咁所以呢我諗嗰個原意係好嘅，咁但係點樣做呢做到唔擾民同埋做到令到啲市民係可以去做得好呢，咁我諗呢樣嘢就政府要繼續研究啦。 好，唔該曬，龐兆輝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召集人，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佢哋有一個嘅調查，12%嘅長者或者佢屋企人曾經係快測陽性，即係唔呈報；有8%嘅長者係需要接受強檢，但係冇做一啲嘅檢測嘅，即係呢個都係調查入邊嘅一啲發現啦。另外頭先提到話疫苗通行證，現時嚟講咧就係適用年齡係12歲或者以上人士嘅。早前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就係預告啊，政府應該係今個星期會公布噶啦。疫苗通行證嗰個適用年齡去到5歲啊，降至到5歲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兒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慧玉，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慧玉，点睇今次呢个安排？去到5岁，即系一啲小朋友啦，涉及到都要用疫苗通行证嘅，点睇呢个安排？ 其实我哋呢几日即系收到好多好多家长好担心，打电话嚟，有啲仲喊晒，觉得好大压力啊咁样。咁其实我哋觉得即系明白，即系想。那個屏障咧係高啲，令到即係大家一齊去即係守護翻香港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其實即係你降到咁低咧，係對好多嘅小朋友嚟講，嗰個影響係好大，同埋係好深遠添嘅。我哋講緊上前嗰排咧，其實呢個香港兒科醫學會啦，佢哋都有個調查出咗嚟咧，係講緊喺疫情期間咧。其實黐肥啊，或者肥胖嘅兒童嘅數目咧，係多咗喺比喺疫情前咧多咗成1倍嘅。咁你想象得到，即係疫情期間佢哋已經好多活動參與唔到。如果你講緊仲要將嗰個疫苗通行證降到得咁細嘅細路仔，其實佢哋而家已經好多喺學校咧係參與到，即係好多活動佢哋係參與唔到噶啦。咁但係你再將即係喺講緊喺康文署下下嘅地方，佢哋都入唔到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影響真係好大。 OK， 我 想知頭先你話家長有啲去到擔心啊、喊曬，有冇了解到佢哋最擔心係啲咩？係咪頭先你所講驚小朋友嘅一啲身體上面或者體重上面嘅一啲擔憂，定係有其他方面嘅擔憂咧？ 我諗係最主要佢哋係好多地方都去唔到啦。咁亦都有啲部分嘅家長咧。他們其實是因為他可能打過第一針，但是小朋友的情況不是那麼理想，身體也都是即是個反應是比想像中大的，那他們自己都病了很久，那即是小朋友病了很久，然後之後呢他就 因為打第一針佢嘅情況咁樣啦，於是就唔再去打第二針啦。咁、就變咗好多地方都出入唔方便。個小朋友嚟講，佢其實佢唔理解，佢覺得自己係咪做錯事，其實佢只係病咗一場。咁、但係佢好似被受罰咁樣，呢度唔去得，嗰度唔去得，同埋個社交生活好影響咁樣。咁而家又講到話最少都要兩針，咁即係話呢啲小朋友逼住要打啦。咁同埋佢哋好擔心就係、即係而家講緊第二針，又第三針，咁遲啲會第四五針咁樣落去咧。咁、我覺得係即係你講緊全城抗疫，嗰、那個感覺係要市民都感覺係好有需要，係一齊去抗疫，而唔係因為被逼而佢哋係其實係唔想嘅。咁、我覺得嗰個運動就失敗咯。 你覺得話提到一啲對小朋友嘅社交生活或者佢哋嘅身心發展有影響，有冇睇到特別對邊啲階層或者邊啲家庭背景嘅小朋友嘅影響會大啲咧？ 咁、一定係即係如果嘅屋企環境比較細，佢根本都冇乜活動範圍，細路仔係大啲啦。有特殊學習需要嘅細路仔大啲啦。屋企比較貧窮嘅狀況啦。就更加大啦，特別你講緊康文署一啲，即係佢哋比較能夠可以負擔得起嘅場所啦。如果連呢啲都刪埋嘅時候，其實佢哋真係冇咩機會再去即係有一啲好好嘅發展。 佢疫苗通行證令到一啲小朋友去唔到一啲課外活動等等啦，呢啲地方係咪主要就係康文署嘅場地啊？你了解到有冇其他嗰啲？ 如果疫苗通行證主要係即係政府嘅場地啦，咁我唔知佢最後會要求點，因為其實佢譬如一啲私家地方，即係好似嗰啲 gym 啊嗰啲，其實就算以前私家嗰啲，佢都要求噶嘛。咁我唔知佢即係最後佢推出嘅時候會係點啦。咁但係如果私家地方，起碼都叫做你即係嗰啲都仲係牽涉緊。即係佢哋比較可以支付嘅地方嘛。咁第二康文署係最係 cover 到全香港嘅細路仔噶嘛。咁你連呢啲都刪嚟，其實佢哋冇咩選擇噶咯。 你覺得係咪應該譬如成人疫苗通行證，你覺得可以接受兒童去某一啲地方，譬如頭先話一啲康文署嘅場所，係應該需要豁免咧？係咪咁嘅諗法咧？你係 其實我覺得唔係話即係大人就得。而是小朋友，我哋其實都感覺到呢三年咧，我哋大人其實都好吃力噶嘛。咁但係嗰三年對於小朋友成長階段嚟講，嗰、個唔單止係即係心理上一個壓力，而係會令到佢哋嗰個發展係會變得遲緩噶嘛。而呢樣嘢係喺我哋會入面，因為都好多社福界啊、醫生啊、精神科醫生都見到嗰個情況，就係佢哋真係遲緩咗。即是你成日戴住口罩，其实对于在发展中的小朋友来讲，其实他不能够看到你那个面部的表情或者讲嘢，其实他们的言语上那个进展已经比平时慢了的了。其实你如果啲攀爬的活动啊，接触的活动都完全去关闭了他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小孩的影响是很深远。咁我哋好希望政府推出一啲同細路仔影響咁大嘅措施嘅時候咧，冇理由淨係諗即係健康同埋嗰個疫苗嘅風險，係應該要諗埋小朋友嗰個成個成長。而香港係有兒童事務委員會，佢哋係可以應該要幫手去講翻對小朋友嘅影響，政府係應該去問多啲佢哋嘅意見。 OK， 我見到你哋喺Facebook 啦個 post 啦，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嘅咁啊提到咗兩點咧，就話驚一啲年幼嘅小朋友就可能會因為呢個措施而要獨留喺家中，另外都提到話啲小朋友冇電話，就算即係隨身攜帶紙本證明都係不切實際嘅。點解有呢兩個嘅諗法咧？紙本唔得咩？唔可以帶咩？ 我諗其實如果嗰、好細嗰啲咧，可能屋企人就會幫佢拎埋啦。咁但係你知道細路仔其實去到可能十歲、十一二歲，有時會自己落街啊。咁嗰啲其實好容易會唔見咗啦。即係佢一唔見咗，嗰個情況就會好複雜啦。佢即係會，即係佢始終唔係大人啊嘛。即係小朋友佢好容易會唔見咗啲嘢噶嘛，咁就會令到情況好複雜。但我覺得呢啲嘢都係一啲技術上嘅問題。咁但係你淨係講。 獨留家中， 獨留家中，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想法嚟嘅。推出一啲措施之後，會唔會影響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冇得翻轉頭嘅，即係如果發生咗意外，咁你講緊，如果你五六 七岁嗰啲小朋友，其实一般嚟讲，父母系会带住佢哋噶嘛。 嗯。 咁但系如果父母系有呢个打针嘅关注嘅时候，其实咁佢，但系你每日落街去街市啊、超市啲嘢，系每日都要做噶嘛。 嗯。 咁即系话佢喺未决定为小朋友打针之前，其实有一班细路有机会系因为咁落唔到街。咁父母系会继续系需要落街帮为屋企补给啊各样，咁其实呢个情况系好容易会出现，所以我哋好担心。 嗯，不过而家其实十二岁或者以上，即系十二至十七岁嘅青少年啦，都系要受到疫苗通行证嘅限制，你哋有冇又见到好大嘅问题出现咧？ 其实都会噶，即系个情况都一样，唔系每一个小朋友身体都好似即系我哋都相信系一般嚟讲，但我哋都支持打针呢样嘢嘅。咁但系唔系每一个小朋友嘅情况都一样。咁我觉得系政府系要了解家长个担忧系喺边度，因为其实都已经三年啦。如果其实每一个人都明白嗰、那个即系打针嗰个状况，而佢哋仍然决定唔去打嘅时候，其实政府系要谂。要同嗰啲家長溝通，了解下個情況係啲乜嘢。 嗯，不過除咗疫苗通行證話降低年齡門檻之外咧，喺學校方面都有啲嘅唔同嘅要求啦。譬如話一啲學生要接種個三針先可以嚟緊啊，係參與一啲嘅課外活動，係要或者一啲除口罩嘅活動嘅咁。你又點睇呢個方向咧？又 係啊，其實已對於兒童嚟講已經好吃力噶啦，同、埋你喺一開學嘅時候咧，你無論校內同校外都突然間。去推出咁多新措施，其实对于无论对学童同家长嚟讲，个压力真系好大。 嗯， 佢、要好多嘢要适应。系、 OK， 明白。不过你主要就系关注到要平衡啦。头先提到，即系除咗话喺卫生风险角度之外，都要平衡到一啲儿童权利啊等等啊社交生活等等嘅需要啦。同阿黄慧玉倾到呢度，黄慧玉咧就系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嚟嘅。你自己又点睇咧？一啲小朋友如果系喺疫苗通行证嚟紧，真系有啲新嘅公布去降低到年龄门槛，去到五岁嘅都要系有疫苗通行证嘅范围之内嘅。点睇？1872311咧，有欧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啊！ 你好，歐生。 想翻啦，高拔清醫生講咧，話有四成長者冇食藥啊。咁咧，我哋而家知道嗰啲藥物咧，其實副作用好少嘅。咁咧有兩種揀添嘅，即係點樣唔食得嘅人咧，即係好多其他病啊嗰啲咧，都可以揀一隻另一間廠嗰啲，基本上冇任何禁忌都可以食嘅。食咗咧，只有1%嘅人會肚屙嘅啫。咁咧，如果食咗藥咧，就可以減低嗰個入院啊、死亡率啊嗰啲咯。咁而家我哋每一日。而家醫管局有2000多人喺度嘛，大部分係長者嘛。如果啲長者喺佢哋初發病嗰陣時食咗藥，減低嗰個病毒喺身體裏面嗰個叫做繁殖啊，咁就可以減低2個禮拜後嗰啲炎症。所以好多都話初初冇食藥之後發，我哋都冇辦法估計個長者初初先狀好輕微嗰陣時，到2個禮拜後會點噶嘛？我哋知道食咗啲藥咧，初初症狀輕微，食咗藥之後咧，2個禮拜後咧減少一半入院啊死亡率。咁、所以咧，希望咧就當機立斷，副作用唔係咁多嚇。咁咧食咗藥咧，起碼我哋多咗1000張病床，照顧其他有需要嘅人咯。大家盡下你哋自己嘅公民責任咯、 你覺得點樣令到啲長者更加願意喺即係患病嘅時候，尤其是初期係去睇醫生啊，或者食口服藥咧？ 咁你哋電台可以即係呢個好多人聽緊嘅電台，即係話俾啲長者聽，因為咧我哋就感染咗新冠病毒之後咧。嗰啲病毒初期喺我哋身體繁殖咧，我哋可能係覺得淨係發燒啊，少少流鼻水啊。但係咧，到咗2個禮拜之後咧，啲病毒已經唔喺我哋身體繁殖，但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咧亂曬龍， 明白 就咧，即係令到我哋有肺炎啊，要 ICU 咁樣啊。咁咧，我哋知道我而家啲藥咧，初初制止咗呢個病毒喺我哋身體裏邊繁殖，尤其是係嗰五日。過咗5日之後咧，病毒好即係個病毒喺我哋身體繁殖係少噶啦。咁所以啲藥係頭嗰排先有效嘅，到你有要入 ICU 嗰陣時咧，食咩藥都冇效噶啦。 Okay， 所以咧，其實只要大量嘅患染病嘅長者都食藥咧，譬如話90% 嘅長者食藥咧，我哋而今日喺我哋醫院裏邊嘅病床咧，可以騰出 明白，可以騰出多啲病床。唔該曬歐生講到口服藥嘅情況，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时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12岁或者以上人士，卫生防护中心早前就话今个礼拜应该会有再多啲嘅公布噶啦，就系降低疫苗通行证嘅适用年龄去到5岁安排。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872311，头先就同到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伟玉倾，佢都提到一啲家长咧都比较担心啦。除咗话一啲儿童嘅社交生活之外啦，或者佢哋唔同嘅活动啊，或者佢哋试过话有一啲嘅家长即刻带嗰啲小朋友去打个针嘅，不过就话打完之后都有啲反应大。如果担心疫苗通行证再降低个年龄门槛咧，会令到佢哋即系啲家长压力咧会更加大等等嘅咁。1872311，有石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张乐文。 你好，请讲。 我有两个外孙女，一个4岁，一个咧就系未够3岁，都打咗科兴。咁我真系好百思不得其解，点解政府呢个小童嘅伏必泰？傾咁耐都仲未買到呢。嗱，我又講另外一個問題啫。嗱，我70多歲㗎喇，實際上點解啲人中咗係唔告俾政府聽呢？最主要問題係驚自己同埋家人要去隔離㗎嘛。咁點解啲人有啲人打咗兩針打咗三針都會死呢？就係因為佢哋冇一個適當嘅藥物去治療，因为报咗佢唔敢报俾政府听。我讲得咧，可以讲咧，嗰啲年纪大嗰啲啊，如果系喺屋企咧系昏迷咗死咧，我大胆讲系枉死。点解咧？你而家有特效药，应该要放松啲，政府放松啲，俾咗嗰啲老年家中咗嘅人俾佢服食，咁佢咪可以唔会有昏迷咗不省人事会死咯。 但而家佢个年龄门槛都去到60岁以上嗰啲嘅即系患者都已经有得处方呢个口服药噶啦，已经。 系啊。 即系你觉得再低啲定系点啊？个年龄 唔系啊，佢个手续嘅问题啊，萧乐文。佢要点样报咧？佢系报咗俾政府，系咪即刻攞到啲特效药先？即刻食先，食五日先，因为呢啲系急不容迟嘅，因为急不容缓噶啦。如果你唔食咧，佢真係會過身㗎喎，係咪先啊，蕭老文？ 明白，即係喺個程序上睇，可唔可以方便啲長者喺感染之後都可以快啲攞到口服藥啦？石生嘅關注其中一點係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啦，咁啊，佢哋都有一個嘅發布啊，就係講到一啲無家者健康同埋啲醫療需要嘅一個研究。咁佢哋都訪問到一啲露宿者嘅情況嘅。詳情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嘅社區組織幹事陳仲賢，早晨。 早晨。 你好，陳仲賢，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這個嘅你哋叫做無家即健康及醫療需要研究2022咁，主要係幾時做噶啦？同埋係訪問咗幾多個？係咪全部都係露宿者嘅？係。 我哋其實就喺今年嘅6月至7月份去訪問咗咧109位嘅無家者，咁其中咧有80多%咧都係露宿緊嘅，咁啊10多%咧就係不超過3個月嘅上咗樓。 有冇话主要系集中喺边啲区份嘅咧？ 主要都系西九龙区啦，咁啊旺角油尖旺区咧占咗40%啦，深水埗区就占咗41%啊，都系我哋喺外战时候可以接触到嘅一啲嘅居民。 OK， 你哋喺嗰个研究入边有啲乜嘢嘅发现咧？通常所谓嘅一啲医疗需要或者健康需要系边一类咧？无家者嗰度？ 我哋接近咧90多嘅受訪者咧，都曾經試過喺露宿期間就身體感到不適啦。咁最主要嘅問題，第一咧就係牙齒問題，有65%都反映有呢、這個不適過嘅。咁另外就係四肢疼痛啦、關節問題同埋情緒不穩。咁而60多牙齒有問題咧，我都發現其實因為政府而家冇一啲嘅免費嘅牙科服務可以除剝牙之外是有的，但是其他檢查就沒有，所以其實60多都是沒有接受過一些牙科檢查。牙患的問題去到多嚴重呢？就是有超過10%就說已經沒有任何牙齒了，而20多都是剩下不夠5隻而已。 只有少過一成的受訪者是啲牙是完好無缺的。 Okay. 另外我就發現其實他們呢就算有咁多的病患啦，但是接受緊真的有些專科的治療的人呢其實都是得五成以下嘅啫。咁我哋反映即係其實佢哋而家其實有好多病痛，但係其實佢哋冇一個好適當嘅治療啦。 嗯，但係佢哋自己唔去求醫，定係有其他原因咧？係。 我都發現其實求醫佢哋有一啲困難，佢有提到嘅，就係咧佢哋喺一個無家嘅狀況，喺露宿街頭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譬如好成日俾人偷佢哋嘅身份證、佢哋嘅手機、佢哋嘅財物。而導致佢哋求醫同復診都出現問題嘅，因為其實我哋尋日都有啲無家者分享，其實佢可以成日唔見身份證，即使佢可能譬如佢已經復咗診啦，有一個洗傷口嘅復診紙啦，但係當佢一唔見身份證咧，佢就唔可以去。咁但係佢要再去補領嘅時候咧，佢就經過一個比較長嘅程序，甚至乎有啲咧唔識譬如攞咗張社署俾咗豁免唔使錢啦，但係可能都要兩三日先至攞得到。攞完之後再要去入境處保領嘅時候咧，入境處話其實佢要預約嘅。咁我哋先幫佢預約咧，係講緊一個月後先可以咧保領到身份證。但係其實佢個傷口已經可能六七日未洗啦。咁但係我哋先至可以再同佢，譬如即係話佢係傷殘人士，親身帶佢去咧，先可以即時辦領到身份證。咁其實唔見身份證呢個情況咧，喺無家者度幾普遍。咁另外咧就係其實譬如而家普通科門診其實都要用電話預約咧。其實好多無家者咧，其實一來佢哋咧手機成日俾人偷啦，有啲直情真係冇手機嘅。咁而甚至乎咧，佢哋去用呢個電話預約系統咧，其實都出現困難嘅。 嗯，即係佢哋唔識用係嘛？ 係啦，即係其實比較困難，佢哋要撳啊，要打電話啊。咁因為我哋嘅研究咧，其實平均年齡嘅受訪者咧係58歲，其實現算係咧。少少年長嘅人士，佢哋其實主要佢電話都係只能夠打出打入嘅啫，佢哋都冇一啲嘅智能手機。 有冇啲係頭先你話求醫方面就有唔同嘅難處啦，即係可能自己冇咗啲身份證啊，冇咗一啲財物啊等等。但有冇啲受訪者係唔選擇求醫嘅咧？或者原因喺邊啦？如果咁嘅情況，佢哋點處理自己一啲健康嘅問題咧？ 其實我哋都發現咗有三成人咧，其實佢有身體不適咧，但係都冇去求醫。咁一個最主要原因咧，就有五成以上咧，都係因為佢覺得佢負擔唔到個費用。因為我哋嘅調查其實有一半人咧係冇攞綜援嘅，即係靠一啲其他收入啊，可能家人嘅支援啊，甚至乎係淨係攞免費飯啊。咁其實佢冇收入咧，其實佢就對於佢要睇醫生咧，其實係好大嘅難題嚟嘅。因為譬如佢一去急症室，可能就已經要俾180蚊啦，或者係睇其他普通科門診都要俾60-70蚊嘅。咁佢嘅錢嘅經濟嘅來源咧，係對佢最大嘅負擔。咁另外有一個三成幾咧，都係講緊話啊，唔想理會自己嘅身體，而另外有三成幾都係覺得自己病徵輕微，覺得自己可以痊愈嘅。咁但係正正呢、這個覺得自己可以好翻咧，又唔去睇醫生咧，其實咧喺我哋調查當中都有一個發現，就係佢哋病識感不足，即係佢哋唔知道自己有病啦，或者甚至乎咧有病都唔知道個病嘅嚴重性。正如尋日我哋有一啲個案，佢都分享，其實佢喺三年前已經發現自己隻眼咧睇得唔好清楚，同埋咧佢嘅血糖咧入個醫院度 check 咧係話好高嘅。但是呢他覺得我生活緊要，我去翻工緊要，他就沒有理佢血糖問題，直至我們的護士去跟他檢查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他已經去到 26.9 度了。那正常人其實大概是7度左右而已，那他超出了很多，我們即刻就送他急症室。而他眼睛的問題呢，他曾經買過眼鏡去解決的，但始終解決不到啦。最近我哋同佢檢查，先發現原來佢兩隻眼都有白內障。咁呢啲就係佢哋所謂嘅我自己好得翻，或者係個病徵好輕微啦。但係其實到我哋有啲專業人士同佢睇嘅時候咧，其實佢個病其實已經嚴到好嚴重。有時咧，我哋都會面對無家者，其實去到好後期，佢已經咧可能要做一啲好大嘅手術先會可以幫到佢，甚至乎係連做手術都做唔到，突然間就離開我哋。咁、 okay. 我覺得呢啲都係佢哋病識感一啲嘅問題啦。 Okay. 你覺得針對無家者喺一啲健康嘅需要，應該有啲乜嘢嘅支援咧？因為而家唔係淨係講緊無家者，就算長者嘅健康支援都未必話係非常足夠嘅咁，可以點樣做咧？ 首先有關佢哋去儲物嘅問題咧，我哋去過台灣度啊，做一啲探訪啦、交流啦，佢哋嘅無家者咧登記咗之後咧，其實佢哋有一個儲物袋，可以幫到佢哋喺露宿嘅時候，那個袋可以擺一啲固定地點，又唔驚嗰啲貴重或者藥物啦被人偷啦。咁同時間咧，佢哋係登記咗做無家者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個牙免費嘅牙科檢查。是可以幫到他們解決他們的牙的問題的。另外我們都建議其實政府呢我們現在有外展隊其實有增設到一個護士的人手的。但我們都覺得這樣是不足夠的，因為其實護士只能夠做一些的補救工作或者簡單的處理啦。但是其實我們需要呢其實是有一個醫生陪我們隨隊呢去真的去評估到啊，無論佢嘅精神狀態， okay. 或者佢嘅病況，其實係要即刻要點樣處理呢，甚至乎醫生我哋試過有啲義務醫生同我哋去，佢即刻可以寫到一啲轉介紙，佢可以即刻去到公立醫院度咧去就醫， okay. 去有個期。咁另外我哋覺得最重要同埋比較重要就係我哋曾經試過見到民政處有一個先導計劃，就是、一個月咧係不停咁開放，即係一個月唔理個天氣點咧，佢都會開放佢臨時收容中心。對於無家者嚟講好嘅，但係呢個計劃完咗一個月之後咧就冇再繼續。我哋建議其實可以繼續去每日都開放俾臨時收容中心俾啲無家者，等佢哋有一個固定嘅地方休息同埋擺嘢。 OK， 好啊，唔該曬陳仲賢。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曾介绍过当代重量级灵性导师芭芭拉安吉丽斯嘅一本书，叫做《心爱觉醒：拥抱自己与一切美好关系的高振动讯息》，给予爱一个全新嘅定义。指出爱是充满能量，是光明和无限震动的场域。八年之后，这位导师再接再厉，从爱提升到灵魂，写出了另一本书，叫做《灵觉醒：活出生命质感的高震动讯息》。 作者在书里面和读者分享实际的灵魂转化技巧，帮助大家以更觉醒的方式活。如果你感到人生忙碌和沉闷，生活充满难关和挫折，就可以阅读这一本重塑生命的指导手册。通过作者的真诚指引，会让你的灵魂开始转变，一步步迈向幸福的生命之旅。作者说，这本书具有实际的能量和震动通道，书里面会透过文字词语或者概念，在读者内心创造出一个震动开口，而这些震动的通道会在读者阅读的时候自然出现。所以阅读的时候要注意有些什么在度搅动你的内在情绪，又或者产生兴奋的感觉，那就表示出现了震动的反应，有了能量通道。 所以这本书的文字不只是文字，而是一条又一条的震动桥梁，为读者跨越而设，更是一条又一条的震动通道，为读者穿越而生。全书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通往真正觉醒的大门，第二部分是人生的转化技巧，第三部分是灵魂转化的实务篇，第四部分是活出充满意义的人生。作者邀请你进入一种恒久的觉醒状态，而这样的觉醒是所有灵修者的共同目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灵觉醒：活出生命质感的高振动讯息》，作者芭芭拉·安吉丽斯，由三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四十几年历史喺深水埗钦州街嘅棚仔，大家叫棚仔嘅呢一个嘅布市场咧，唔少一啲手作爱好者都会去买布嘅。咁啊，布贩日前就系接受咗食环署嘅搬迁方案啦。咁啊，棚仔布市场咧就会喺今年12月31日咧就系关闭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棚仔布贩发言人何盈开，早晨。 系早晨啊！大家早晨好。 你好，你好，何应开。我想问，而家系咪全部部分都会搬晒去即系离开原本钦州街呢度，搬去一个搬去东通州街嗰边嗰个新布围市场嗰边继续做嘅？ 而家咧，因为佢哋老实讲，政府嗰个条件，佢开出个条件佢开咁多俾我哋，咁我哋都冇得选择之余咧，就只有选择两条路啦。一条路就系你唔捞。一条路呢你硬食搬开去，咁我本人吓亦都有个理想想呢就搬开，希望大家仲有啲好嘅諗头咁样点样咩叫好啲嘅諗头呢，即係搬去比如佢而家整咗个时装基地咁希望我哋都跟返住嗰班年青人去諗继续希望发展到佢嘅咁样。咁我哋而家係啦，我哋而家大概呢有三分之二人呢就唔做㗎啦。咁剩返三分之一人呢就喺度做即係继续搬开去咁样嘅意思咁囉。 明白。两样嘢啦，继续做，继续去新布围市场嗰边做，嗰啲人满唔满意成个安排呀，嗰啲租金搬迁津贴等等呢样。 咁当然係唔满意呀，不过唔满意都冇符喎。系嘛啊，冇办法嘅喎，咁即系希望老细话解嘅，即系我哋叫老细，即系叫政府啦吓，睇未来啦咁样，当然睇未来咁，睇未来呢，因为佢哋嗰个租金咧就佢讲就讲到好平啊，市值租金嘅有啲系三折，有啲系六折，咁啊即系其实咧对六折嗰啲就好唔公平咯。 点解会有啲三折，有啲六折嘅？有啲咩分别？ 有分別咧，佢當時登記嗰陣時咧，就俾俾佢登記唔多嘅人亦都或者係同一時間有登記有兩個人即係合作嚟做嘅，佢只係登記咗一個，登剩一個唔登嘅嗰個咧，就變咗十七個。其他喺度嘅單獨嗰啲就登記咗三十三個。咁就分別咧就十七個咧就交30%嘅租金。唔係呢個33個交30%嘅租金，17個啲就60%嘅租金，咁喺嗰度已經即係嗰17個其實可以做嘅都有，嗰啲年輕人可以做嘅、 okay. 其實我哋細佢可以做呢，其實好戇居嘅，老實講啊，不過佢大家一齊可以做，佢交多一半租。不过算啦吓、 不过讲下新个位置咧，其实你哋满唔满意啊？喺个人流啊等等嗰啲上面，会唔会可以留得翻晒啲客咧？又 冇噶啦，我都预咗白交两至三年租， 咁严重两至三年租 系啊。白交租啊吓、要我预咗之前老实讲嗱，依家政府我哋由2015年开始，政府啲就免我哋呢度租，咁我当住开两三年咧，就话补翻之前嘅租俾津贴翻俾政府，冇办法啊。咁不过唔系呢个咩边度话嘅，讲日后啦，希望日后咧就嗰三年之后。等佢個時裝基地落成咗啦，入伙啦，咁希望政府會宣傳到，咁望就係望咁樣攞到嗰、那個做嘅，希望得返個優惠囉咁樣。 頭先你又話有係咪三分一到就係唔搬去新嗰個布衛市場㗎嘛，咁佢哋係搬去第二啲地方定係執笠咁樣？ 唔係，三分一就搬開去，三分二呢就係執笠唔做。 哦，三分一系本来三分二就直接执笠，而唔系喺其他区嗰度再开过。 冇噶啦吓，因为佢哋开去可能有一两个会再做咯，可以其他区租铺咯，因为佢计嗰条数租铺佢仲有着数啊嘛。 整体嚟讲，你觉得呢个棚仔即系都一路过往都吸引唔少一啲即系中意手作或者一啲即係做衫嘅生產商設計係學生等等都會嚟睇噶嘛？會唔會成個文化搬咗之後，可唔可以留得住啊？定係有冇啲唔同度咧？會 嗱，老實講，我本人嚇，本人搬開嘅目的都係為佢哋班學生，佢哋班學生成日嗌我唔好唔做啦，貴少少我哋知道呢個行開幫下你哋手啦咁樣。咁我先做，如果唔係我真係唔做嘅。咁因为佢哋个边佢哋班年轻人话街嘅，喂如果你哋都唔做啦，我哋而家如果读到嗰个设计读时装嗰个，我哋根本上冇意思㗎啦。 Okay, 读嚟都冇意思㗎咁样。咁、 okay. 所以呢我就 即係既然佢咁支持我哋咁多年啦，老實講，班年青人，我哋彭仔拖咗咁多咁耐時間啦，幾年啦，一五年年尾 拖到今年，都係靠班年青人去支持我哋。 明白。 咁到我哋走嘅時候，咁冇理由我啪啪攞友走咗唔支持班年青人 嘅。明白，何盈開，你講咁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何盈開，彭仔報販發言人。